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每个人都需要跟自己相处，而夜晚是最好的独处时光。当一天的喧嚣和疲惫褪去，我们终于可以让内心的自己得以喘息。你可以放任大脑，穿越到电影中的天马行空。可以透过车窗感受这座城市的别样浪漫。当然，你也可以收听午夜情歌。2022年每周一到周五，午夜情歌继续陪你到零点。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已经是2021年倒数第三天了，29号，明天后天然后呢就该跨入到新的一年。所以呢，今天我们继续总结一下这一年来的午夜情歌。今天我们就分享一下，其实这个呢也比较放松，这个话题，那就是听了一年的节目了，听了一年的午夜情歌，你有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过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曲？就是当然下订单的那些不算啊，就是有没有说，哎，我播放了一首歌，你特别的喜欢？如果有的话，就跟我来互动和交流吧，告诉我是哪一首，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来告诉我，跟我文字互动。那如果想看视频的朋友，也可以在抖音来找我，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了。不知道现在这个网速卡不卡啊？反正现在我的信号只有一格。好，期待着大家的光临。那我们就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不论别人给你贴上什么标签，能定义自己的只有你自己。别人说你不行，是因为他们自己做不到。 满天星辰如我眼，不及你是1/3，你又是最快乐起我的大海。蓝天星辰如我眼，不及你是1/3，你如雨后彩虹，让我怦然心动，绕开千年的湖泊，只为你重逢。心在不停地颤抖，一眼对视，见你的那一秒钟，流星划过黑暗天空，是你偷偷地闯进我的梦。爱总是懵懵懂懂，西北南斗不同的人生，每段旅程都有你的陪同，你就是我眼里最美的风景。满天星辰如我眼，不及你是1/3，你又是最快落进我的大海，让我忍不住为你澎湃。满天星辰如我眼，不及你是1/3，你如雨后彩虹，让我怦然心动，划开千年的湖泊，只为你重逢。颤抖，一眼对视，见你的那一秒钟， 流星划过黑暗天空，是你偷偷地闯进我的梦。爱总是懵懵懂懂，西北南斗，不停的风，不同的人生，每段旅程都有你的陪同，你就是我眼里最美的风景。满天星辰如 满天星辰入我眼，不及你十万分之三。这首歌来自大潘桃子，对，就是很甜的一首啊。因为呢，我也是，我记得第一次放这首歌应该是在下半年了，好像是九月份吧，九月份十月份左右。但是我是特别喜欢这首歌，因为觉得特别甜，所以今天晚上也把它拿出来了。我看了一下大家的，就是喜欢的歌曲，没想到起风了这首歌人气这么高，果然是2021午夜情歌人气王，歌曲人气王排名第一的。因为大家都在说起风了，放过很多的版本啊，就是不管是买辣椒也用券，还是吴青峰，还是这个日文的原版高桥优，反正三个版本不同的感觉，但都同样的好听。还有呢，现在人气之王第二名吧，可以说是就是漠河舞厅，也有很多人喜欢。我发现我真的是有一个特质，就是之前呢，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节目嘛，然后好多上过我节目的嘉宾后来在不同的时间段都火了。还有呢，我可能曾经播放过的歌曲也火了。就是漠河舞厅其实就很神奇，因为我在放这首歌的时候它还只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歌，可是没想到就在今年下半年突然间它就火遍了全网。虽然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一首悲伤的歌曲，但是我也是着实没有想到他能够火成那个样子。哎，虽然说不能说是归功到我自己身上吧，把这个功劳，不过多多少少我觉得我还是带有一定的怎么说呢，带有一定的福气的。好啦，漠河舞厅还有7%，这些歌曲我都很喜欢。然后刚才看到蜜姿说有一首氧化很好听，氧化，哎，我放过这首歌吗？我自己好像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媚鱼说周深的天堂岛之歌你听了吗？没有，我还没有时间，不好意思。还有心田说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匿名的安慰，这两首都作为盲盒出现过，那是你喜欢的歌曲吗？还有白月光与朱砂痣也很好听哦，对，这首歌也很好听。然后今天大家看视频的方式怎么还卷起来了呢？一飞说这个用电脑来看，然后还有蓝色的梦就在抖音上说，那我用的直接是电视投屏。那我期待下一个投影仪的出现啊，就是把屏幕越放越大。没关系，我对自己的颜值有自信，你无论怎么放大，用什么样的设备我都不怕。好啦，下一首歌会出现哪一首呢？今天准备的歌单也都是曾经在2021年午夜情歌当中出现过的这些歌曲，当然是我的心头好。其实我喜欢的歌很多很多，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凡是在午夜情歌当中出现过的歌都是我喜欢的，不然我也不会放给大家。但是想到哪儿放到哪儿吧。第二首我觉得每次听到它我都会触动心弦，就会很感动，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

下一代能够建立一个很好良性的陪伴关系和亲子关系，这样相互彼此依赖和沟通的时光还是非常重要的。好啦，接下来来看看大家在午夜情歌当中有听到过哪些特别喜欢的歌曲吧。塔克说孙燕姿的《天使的指纹》作为盲盒出现过，我是猜对了的。嗯，是的是的，棒棒的。还有用户6306，他说在午夜迷迷糊糊朦朦胧胧中听歌，感觉歌声空灵悠远，每首歌都好听。哇哦，这是给我很高的评价。用户7888，他说我要我们在一起。哦，喜欢这首歌，看来印象很深，因为这首歌我只放过一遍。思思又要晚安了，然后送上了他写的漂亮的字，愿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明年惊喜的铺垫。好的，那这句话也跟大家一起分享和共勉吧。还有朋友说李荣浩的新歌啊，和张惠妹的那一首也很不错。 Stream 是喜欢房东的猫，他说只记住了 New Boy 这首啊，是他和陈静飞他们一起合唱的现场版，那改编的 New Boy 确实很不错哈。其他的歌名虽然没记住，但是每一首都好听，声音舒服治愈。那你怎么能不记得所念皆星河呢？我昨天刚放过，这首歌我都放了800遍了。夏花他说是在午夜情歌的固定盲盒里面有一首周董的发如雪。好吧，其实看得出来大家喜欢的歌曲都不一样，而且呢我觉得看大家发上来的这些歌，有的可能我真的都记不得了，因为我一年放的歌太多了。有印象的不可能每一首我都记得，所以哎，看到大家的这个答案，哎，我也会觉得哎，想想这是我哪天放的，然后就哦忽然间想起来了，就有一种回忆的美好感。好啦，接下来继续听歌。我的歌单啊，目前呢还没有人说喜欢，就是其实喜欢他的歌很多，但是今天大家还没有提到，是毛不易。我今年放过毛不易的几首歌，平凡的一天，还有消愁，还有一荤一素，还有这首深夜一角。 陌生的房子，陌生的地址，收留了疲惫的人和他的心事，出走和归来总一个样子，留在这里不。 是 碎了满地亮亮的宝石。生活是一场大雨留下的潮湿，祈祷在下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故事才刚刚开始。脚踏着光阴走过一座座城池，有没有人会记得他的名字？祈祷在下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又写完下一段往事。 毛毛毛不易的深夜一角，其实毛不易的歌呢好听，确实是好听，但是呢很多都是很有故事的，但是就是有一点点悲。像这首深夜一角，其实就是当时他看到了路灯下的一些场景，就觉得这个城市其实白天和晚上真的差别很大。就像午夜情歌也是这样的，很多人都说，哎，道道你这个做午夜的节目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啊？我说怎么说呢，其实我不觉得辛苦，因为我很喜欢夜晚的感觉。直到今年我开始做午夜情歌，我才感受到这个城市白天和夜晚是有多么的不同，也让我看到了我眼中深夜一角是什么样的，有沮丧，有白天看不到的一些情绪的宣泄，也有浓浓的白天看不到的人间烟火气。同样是路灯的故事，刚才在抖音上惦记着一些说他最喜欢的那首歌是有一期我放的就是老歌也复古也疯狂那一期的最后一首压轴曲目路灯下的小姑娘那首原曲 Brother Louis 啊，我说那首歌无论什么时候放呢都是属于燃炸的级别和效果，但是今天我没有准备，接下来我准备要放一个订单，是棉花糖的，那不知道你在不在听，希望你能够签收到吧。棉花糖的一首原子邦尼在名为未来的波浪里。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到了，在名为未来的波浪里，希望我们可以乘风破浪，披荆斩棘。 同样，小情感的

这个大表哥呀，包括麦浪啊，还有一菲呀，像一菲今天晒出的烤鸡爪，哎呀好诱人。我就不说了，我真是不能往上翻。反正吧，大家的图片都非常好，要么就是火锅，要么就是烤鱼，要么就是各种横菜，要么呢就是各种诱人的甜品，还有呢各种奶茶，各种咖啡。就虽然说我是没有吃到，可是呢看了之后我也觉得特别满足，即便我今天看完之后我都胃疼气的，就因为吃不到。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节目里面的烟火气。就烟火气很重要。刚才在抖音上面我还在跟大家，刚才广告的间隙在聊，我说之前呢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立志于挖掘北京城里面所有好吃的烤串，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们有几个，就是因为我坐标在通利福尼亚嘛，通州，所以他就推荐了几个吃烤串特别好的地方，还真是，但是呢都没有名字。然后大家就问我具体地点在哪儿，我连具体地点都说不出来，因为都是不是在胡同里面就是在居民楼里面，都开了好多好多年，然后呢一直坚持着。你不能说这种是匠人精神，但是呢他们一没有宣传，二连牌子都没有，就是凭口碑，慢慢的很多的回头客老顾客就吃出了感情。即便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串儿也不像以前那么的实惠，或者说价格也会比以前贵一些，或者呢也稍微的可能人多了味道不如以前，可是还是会去吃，就是要的一种感觉。好啦，那么分享完美食的插曲之后，我们下半段固定盲盒还是要出场的。这个盲盒我觉得依然还是可以拼手速，这首歌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他是谁呢？准备好，一二三。 あなたのこと私は今でも思い続けているよ。いくら時流れてゆこうと I'm by your side baby いつでも、 そうどんなに離れていようと心の中ではいつでも一緒にいるけど寂しいんだよ。 So baby please let me hurry back home。 Baby boy 私はここにいるよ、どこも行かずに待って 今じゃ恋しいの会えなはあなたからの電話待ち続けていた携帯握りしめながら眠りについたどこも行かないよここにいるけれど見つめ合いたいあなたのその瞳ねえわかるでしょ私待ってるよ 在我身边，来自青山黛玛，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而且呢当年也是特别的火，火遍亚洲啊，不光是说，虽然它是一首日文歌，但是呢我们几乎很多很多的人都听过。这首歌就是我记得曾几何时有一年很多人结婚婚礼现场会放这首，因为它旋律太好听了，而且呢也很感人，但是呢它的歌词深究依然是属于不太好的那种。这是其实他的歌词是最后没有在一起，就是因为分开了，所以呢才会有留在我身边这样的一种呼唤。所以大家还是这个非常诚恳的建议啊，如果你想表白或者是想要跟恋人之间分享歌曲的时候，一定要先看歌词。好了，大家的这个今晚盲盒那肯定就是拼手速了，很多很多人都答对了，我都点不了名字。今天晚上大家互动都非常的踊跃，有美食图，有萌宠图，看到因为虎年快到了嘛，小花已经准备好了小摆件，哎呀猛虎三只好可爱，还有小摆的不倒翁，是哆啦 A 梦的不倒翁，他说餐厅服务员给的小玩具棒棒的。我记得这个我去吃某猫烤鱼的时候，然后也是管服务员要了一个他们的镇店之宝小玩偶，一只胖胖的橘猫，还是挺可爱的。还有欢迎新来的朋友们，不管你是谁，也跟即将睡去的朋友说一声晚安。还有就是现在可以逢时播报，逢时播报一次，看看点赞助力榜榜一依然是我们的献爱心，第二名我反手就是一个，第三名萤火虫，也感谢所有点赞的朋友们。其实今年2021年，如果要说是这个迷之榜一，为什么叫迷之榜一呢？因为我们有几次啊都是破百万赞的，然后一个人就可以点好几十万，然后包括现在我们的献爱心，还有之前专制小心心，我严重怀疑你们是一个人哈，你就改名了，因为头像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人也可以点十几万赞，之前点几十万赞的就是不羁之士。所以呢我们今年午夜情歌的迷之榜一一定要颁给这两个人，很厉害。为什么是迷之？就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点的这么多。好啦，那接下来继续分享今晚的迷之歌单。今晚的歌单下一首 哎，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这首歌，算上今天的话，我应该是第三次播放，看看有没有人能够跟我想的一样吧，是一首老歌，但是非常经典。沙宝亮的《暗香》。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嗅。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我会拼到爱尽头，心若在灿烂中死去，爱会在灰烬里重生，难忘缠绵细雨时 香，来自沙宝亮。哎呀，他的声音简直是太好了，我觉得这首歌就是 在我所有就是在那个大气挂的歌曲里面能够排前三，像沙宝亮啊、孙楠啊，他们的嗓音那真的是就像有朋友说的一样，老天爷赏饭吃，唱的是真的很好，而且歌曲呢也是非常的好，反正加在一起就是棒。好了，其实大家也都是在猜谜，各种各样的谜，包括像榜一的身份呐、还有就是如何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一个人点这么多的赞，加油加油。但不管是怎么样啊，虽然说这个我称为迷之榜一，但是我还是很感谢的，因为大家都是在为了午夜情歌的 KPI， 为了这个节目而去做出的贡献，所以我还是非常的感激。好啦，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我们依然延续温暖的风格。很多事犹如天气，慢慢热或渐渐冷，等到今雾又过了一季。每次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默念八个字，要么认命，要么拼命。在睡醒之前，我允许你自卑、怜悯、低落、惧怕，但是天亮了，你看，万物未变，人潮依旧，你依然是你自己，你也可以成为任何人。我是银河里的流浪家，你是月球里的常住民，我环游整个宇宙，为找寻你的踪迹。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光鲜，我一直都在碰壁，在各种事情上跌倒，可是我绝对没有逃避过，我全部接受，这就是我唯一的骄傲。这首歌也有很多人喜欢和熟悉，来自徐佳莹的《寻人启事》。 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你消失不见？多数时间你在那边，会不会疲倦？你思念着谁？而世界的粗糙，让我去到你身边难一些。 寻人启事来自徐佳莹。其实呢，午夜情歌也每天在张贴寻人启事。我从开播的第一期到现在，整整差不多一年了吧。然后呢，招到了很多新朋友，就相信每一天都会有新的朋友进来。当然呢，新朋友也都慢慢的变成了老朋友，所以很开心还能够留守。那老朋友在此相聚，新朋友不断加入，我们的队伍就越来越壮大，这都是让我觉得很满足的事情。到年底了，其实每一年呢，我都会对自己说一句话，今年很好，我很知足。但是我的人生格言就是知足但并不满足，希望也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吧。新的一年，我们在知足和感恩的基础上还要继续加油，所以最后的晚安曲是知足。今晚就到这里了，明天继续，也是最后一期午夜情歌，2021年的最后一期。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晚安。 总是不能等，不能觉得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 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潮流歌声，汇聚各大华语流行音乐重镇的音乐问候。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1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起见证华语流行。 小姨家上发条的小青蛙，二姑妈织完毛衣织棉袜，外婆说鸡蛋炒个香椿芽过日子，钱要省着花。 三表妹摘来鲜花染指甲，大表哥滚完铁环玩泥巴，舅舅说出趟远门更想家，看晚霞明天该走了，当年的路来回走寒冬或枯树，家家户户彼此都问醋。